《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二章，多比的警告第四集。楼下突然一阵沉寂，两秒钟后，心脏砰砰乱跳的哈利听到福农姨父走到门厅里喊道， 达利准是又忘记关电视机了，这个小淘气。 快，衣柜里。 哈利小声说。他把多比塞进衣柜，关上柜门，刚扑倒在床上，门把手就转动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福农姨父咬牙切齿地说，把脸凑到哈利面前，近得可怕。 我正讲到日本高尔夫球手的笑话中最关键的地方，都被你给搅了。再发出一点声音，我就让你后悔生下来，小子。 他重重地跺着地板走了出去。哈利哆嗦着把多比从衣柜里拉了出来。 看到这里的情况了吧？知道我为什么必须回霍格沃茨了吧？我只有在那儿才有，我想我只有在那儿才有朋友。 什么朋友？连信都不给哈利波特写一封？ 多比狡黠地说。 我想他们只是……慢着。 哈利皱起眉头。 你怎么知道我的朋友没给我写信？ 多比把脚在地上蹭来蹭去。 哈利波特，不要生多比的气。多比都是为了…… 你急了我的信。 信在多比这儿身上。 小精灵说。他敏捷地跳到哈利抓不到的地方，从身上穿的枕套里面抽出厚厚的一沓信。哈利认出了赫敏工整的字体，罗恩龙飞凤舞的笔迹，甚至还有一种潦草的手书，好像是霍格沃茨的猎场看守海格写的。多比焦急地眨巴着眼睛仰视哈利。 哈利波特，不要生气。多比原本希望，如果哈利波特以为他的朋友把他忘了，哈利波特也许就不想回学校了，先生。 哈利没心思听，伸手去抢信，可多比一跳，闪开了。 哈利波特先要向多比保证，不回霍格沃茨。哎呀，先生，您千万不能去冒这个险，说您不会回去，先生。 不， 哈利生气地说。 把我朋友的信给我。 那么多比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小精灵悲哀地说。哈利还没反应过来，多比已经冲到门边，拉开门，飞快地奔下楼。哈利嘴里发干，五脏六腑都搅在了一起。他急忙跳起来追赶，尽量不弄出声响。他一下蹦过最后六级台阶，猫一样的落在门厅地毯上，东张西望地寻找多比。他听到餐厅里福农姨父正在说， 梅森夫人，给佩妮讲讲那些美国管子工的笑话吧，她一直想听。 哈利穿过门厅跑进厨房，觉得心里一阵发空。佩妮姨妈的杰作布丁，堆得高高的奶油和撒了糖霜的锦菜，正在天花板下边漂浮。多比蹲在墙角的碗柜顶上。 不要。 哈利压低嗓门说。 求求你，他们会杀了我的。 哈利波特必须保证不回学校。 多比，求求你。 保证吧，先生。 我不能。 多比悲哀地看了他一眼。 那，多比只能这么做了，先生。这是为哈利波特好。 布丁盘子当啷一声摔到地上，哈利觉得他的心跳停止了。盘子摔得粉碎，奶油溅得墙上窗户上都是。随着一声抽鞭子似的噼啪巨响，多比不见了。餐厅里发出尖叫声，福农姨父冲进厨房，发现哈利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从头到脚溅满了佩妮姨妈的布丁。开始福农姨父似乎还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 我家外甥 脑子有点毛病，见到生人就紧张，所以我们让他待在楼上。 他把受惊的梅森夫妇哄回餐厅，对哈利说等客人走后非把他揍个半死，又丢给他一个拖把。佩妮姨妈从冰箱里挖出一些冰淇淋，哈利开始擦洗厨房，身体还在打着哆嗦。要不是那只猫头鹰，福农姨父也许还能谈成他的生意。佩妮姨妈正在分发一盒餐后薄荷糖，突然一只谷仓猫头鹰旋风般从餐厅窗口飞进来，把一封信丢在梅森夫人的头上，又旋风般飞走了。梅森夫人尖声怪叫，马上逃出了这所住宅，口里喊着疯子疯子。梅森先生多站了片刻，告诉德斯里家人，他太太对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鸟都怕得要命，并问这是不是他们故意安排的玩笑。哈利站在厨房里，攥紧拖把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福农姨父朝他逼了过来，小眼睛里闪着恶魔般的凶光。 哼，读读这个。 他挥舞着猫头鹰送来的那封信，恶毒地说， 拿去读啊。 哈利接过信，那里面并没有生日祝词。 波特先生，我们接到报告，得知今晚9:12你在住处用了一个悬停咒。你知道未成年的巫师不许在校外使用魔法，根据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1875年第3款，你如再有此类行为，将有可能被本校开除。另外请记住，根据国际巫师联合会保密法第13条，任何可能引起非魔法界成员及麻瓜注意的魔法活动均属严重违法行为。祝暑期愉快，马法尔达·霍普科克，魔法部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 哈利抬起头，喉咙噎住了。 你没告诉我们，你不能在校外使用魔法。 福农姨父说，眼里闪着疯狂的光。 忘说了，丢到脑后了吧，我猜。 他像一条大斗牛狗那样向哈利压下来，牙齿全露在外面。 我有消息要告诉你，小子。我要把你关起来，你永远别想回那个学校，永远。如果你用魔法逃出去，哼，他们会开除你的。 他像个疯子一样狂笑着，把哈利拖上楼去。福农姨父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就找了个人给哈利的窗户上安了铁条，他亲自在卧室门上装了一个活板门，一天三次送一点食物进来。他们每天早晚让哈利出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把他锁在屋里。三天后，德斯里一家还没有任何发慈悲的迹象，哈利想不出脱身的办法。他躺在床上，看太阳在窗栅后面落下，悲哀地想着自己今后的命运。如果会被霍格沃茨开除，那用魔法逃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女真露的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现在，德斯里一家知道他们不会一觉醒来变成蝙蝠了，哈利失去了唯一的武器。多比也许使哈利躲过了霍格沃茨的可怕劫难，可是照现在这样下去，他可能会饿死。火把门一响，佩妮姨妈的手从洞口推进了一碗罐头汤。哈利早就饿得肚子疼了，赶紧跳下床捧起那只碗。汤是冰凉的，可他一口气喝下了半碗，然后他走到海德威的笼子旁，把碗底那几根泡了水的蔬菜倒进他空空的食盘里。海德威竖起羽毛，厌恶地看了哈利一眼。 别把你的鸟嘴翘得老高，我们只有这些。 哈利板着脸说。他把空碗放回火板门旁，重新躺到床上， 感觉比喝汤前更饿了。假设他四星期后还活着，却没去霍格沃茨报道，那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派人来调查他为什么没回去？他们能使德斯利一家放他走吗？屋里黑下来了，哈利精疲力竭，饥肠辘辘，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他梦见自己被放在动物园里展览，笼子上的卡片写着小巫师，人们隔着铁栅栏看他，他躺在稻草上，饿得奄奄一息。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多比的面孔，忙喊多比来救他，可多比叫道： 哈利波特在那儿是安全的，先生！ 说完就消失了。接着他又看到德斯里一家，达利摇着铁笼栏杆嘲笑他。 住手！ 哈利含糊不清地说，那嘎啦嘎啦的声音震动着他疼痛的神经。 别吵啊，醒醒，我想睡觉。 他睁开眼，月光从窗栅间照进来，有人隔着铁栅栏瞪视着他，一个雀斑脸、红头发、长鼻子的人，罗恩·维斯莱正在哈利的窗户外面。